咁啊，十二章咧，雅各伯中途嘅殉道。其实嗰个时期，克洛德以下手磨难教会里边嘅一啲人。呢、这个克洛德系边个咧？呢、这个就系杀害约翰嗰个克洛德，叫做克洛德安提帕。呢、这个叫做克洛德安提帕啦。呢、这个杀害约翰嗰、那个，即系咪记唔记得？佢哋咪阿撒洛美去跳舞啦吓。即是得到他歡心啦，咁啊，於是佢話：，你問我攞咩，我都俾你啊。咁佢咧，佢問個撒洛美就問阿媽，阿媽話要啊約翰個頭，於是咧就殺咗約翰啦。呢、這個第一次嘅克洛德咧，係殺害約翰嗰個克洛德個侄。OK， 呢個克洛德嘅名字叫做咩咧？阿格尼帕一世。一世是后来加上去的，一世就是二世三世，如果继续有用同一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克洛德阿格尼帕一世。那正话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克洛德杀害这个约翰那个呢，就跟他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啊、而这个克洛德咧，下手磨难教会是几时咧？大概在公元四十一至到四十四年咧，佢因为做巴勒斯坦王嘅时候咧，啊，做喺巴勒斯坦做为王嘅时候咧，做咗呢啲事。佢用剑杀咗约望嘅哥哥雅各伯。嗱、啊，喺呢度咧嘅圣经只系讲杀害中途雅各伯，好似只系针对当时嘅中途。啊！呢、这個雅各伯咧，我哋稱喺聖即係舊喺個宗徒團體裏邊咧，我哋稱佢為長雅各伯，即係 senior 啊，長雅各伯。有另一個嘅 junior 係細雅各伯。OK， 呢個長雅各伯係邊個嚟嘅咧？有冇人知道？啊 ，Gladys 去邊度啊？收埋咗啊，見唔到佢。 我唔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 道，是不是耶稣收门徒的时候在岸边那里啊？那两兄弟啊， 是那两兄弟，这个门徒中呢就是约望的哥哥，他们是两兄弟来的、啊、是在伯德的仔、okay？ 那雅各伯是哥哥，约望是弟弟。大家不要误会了，因为他是哥哥，所以叫长雅各伯，没关系。这个长雅各伯和另一个雅各伯，因为有两个同名，所以叫长雅各伯。那另一个呢又是叫雅各伯，十二宗徒之中两个叫雅各伯的。那第二个雅各伯呢是阿尔斐的仔，他有一个弟弟叫做犹达，或者是达斗，即是译法而已，就是香港有一间叫做圣犹达堂，那就是这个宗徒的名字、啊、那他们就这个雅各伯和这个犹达是兄弟来的。那两兄弟呢，就是那里有两兄弟呢，其实在十二宗徒里面呢一共有三对兄弟，记得吗？第一对，另一对兄弟是谁啊？Juliana 忘了 咩话？ 阿各伯同约望啊，头先你讲过啦。 系啦，仲有一对。 炒猪。 Julie。 仲 有一对。Juliana。 哈哈 哈！ 死啦！知啊。诶。得噶。 啊？ 知啊。Google 搵 唔到啊。Google 搵唔到啊。 我的主保名叫什麼名 字？你彼得咯。 是，他的兄弟叫什麼名 字？不知道，他的太太我知道叫阿忠。 你真是土的。安德勒啊。 哦。 安德勒、阿多禄是两兄弟。OK？ 安德勒是阿哥，阿多禄是弟弟。然后长雅各伯是阿哥，约望是弟弟。 跟住咧，另一個細雅各伯同達斗又係兩突，加埋就三對兄突，其他啲就單拎嘅。 即係好少聽講遊達嘅嘢嘅喎。 是 我在北角先由搭堂都很少聽過的，真的。 因為點解咧？我不知道，即係聖經描寫會不會跟我哋排名都有關嘅？做阿哥嗰啲梗係成日都即係出名多啲啦嚇。咁啊，阿伯多禄因為係中途之長嘛。咁然後仲有特別嘅咧，咁就約望啦，因為佢好特別愛耶穌嘛，特別對耶穌嘅關係好密切啦。咁啊，做唔到好嘅，都做到曳啲嘅咧，就是、余达斯啦。其实余达斯真系咪咁衰咧？我谂佢做中途嗰阵时候咧，唔系咁衰嘅。咁好可能，即系我睇嗰啲资料咧，佢之所以出卖耶稣咧，其实佢有啲心心不忿啊，有其他原因嘅啊。因为佢哋其实所有中途都有咁嘅观念嘅，个观念即系咩？耶稣系嚟从再次振兴以色列，唔系谂。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上死，然后呢天主使他复活来完成救恩的，没有中途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这样想的，所以伯多禄说不行不行，师父你怎么可以上耶路撒冷受死 啊，所以犹达斯最初出卖耶稣呢，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即是为了那个38银钱的，还有其他的原因的，就是我看资料这样分析问题。咁所以咧，就你話點解 Judas 呢個 Judas 係聖猶達嗰個呢個人咧？呢個中途咧，好似冇乜記載咧，即係佢又唔識搏出位咧嚇。阿多默都識啊，我摸唔到耶穌個釘孔，我唔相信咁，佢又出咗位啦，係嘛？咁所以佢冇乜特別嘅嘢，於是乎冇乜寫出嚟咯。好，第三節就話佢一睇到猶太人開喜歡，就因為殺咗呢個哈洛德，殺咗長亞各伯啦，就命人連伯多禄加以拘捕。你睇到係咪？佢專係針對中途咯喎。是藉胡烤節日，胡烤節係咩日子啊？知唔知啊？記唔記得？知道噶啦，幫你記唔記得啫？啊？聽唔到。是不是 Gladys 说的这么小声的？ 他说丰收啊。 不是丰收啊。那个是丰收是另一个节日来的。 逾越节啊。 逾越节的一个时间来的，七日啊。即是七日都没吃那些面包都没发酵的。即是我不知道 Bacon 没发酵啊，不过即是实一点的。于是呢將伯多禄捉咗，押佢喺监狱里边，交由四班兵士，每班四个人，即系16个人看守啦，前后吓、啊，愿意喺逾越节之后咧，给百姓提出嚟，因为第一就系呢、这个今次点解要由四班即系兵士看守咧？上一次记唔记得啊？伯多禄咪即系走咗嘅。咪走咗去，將個鐵鏈走去，即係翻去嘅。咁即係佢哋呢個哈洛德咧，都驚有咁嘅再次出現喎、啊、所以就要押喺監獄裏邊。上一次咧就冇喺監獄，我唔知道。我上一次唔知係咪拘留所，我唔知嚇，但係唔係咁嘅情況啊。咁然後咧就佢等到逾越節過咗之後，先至再拉出嚟，諗住咧。就可能即係殺死伯多禄嘅啊！伯多禄咧就被看管喺監獄裏邊咧，而教會肯次咁樣為佢向天主祈禱啊！呢、這個表現咗咧，佢哋當時嘅信友咧相信祈禱係有效嘅，相信天主係同佢哋喺埋一齊嘅，所以佢哋咧好熱心咁祈禱咧。嚟到幫伯多禄咧得到釋放，避免呢個被殺害，因為伯多禄係中途之長咧，對佢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係當時嘅諗法。佢話及至西哈洛德將要提出佢嘅時候，將要即係話已經過咗幾日幾晚啦嚇。佢話那一夜伯多禄被兩道鎖鏈綁住，瞓喺兩個士兵中間， 門前仲有衛兵把守監獄，咁啊綁住鐵鏈啊，可能手又綁腳又綁啦嚇。咁、啊、而且咧瞓喺呢個兩個士兵嘅中間，有人看住，應該走唔甩噶啦。但係出現咗啦一個問題啦，主嘅一位天使顯現，有一道光照亮咗整個房屋，天使就拍住百多六嘅肩肋旁喚醒佢。因為他睡了覺，所以怕他拍醒他，叫他快點起身。於是同一時間呢，鎖鏈由他手上落下來，天使呢就向他說，束上腰，穿上你的鞋，而他呢就照樣做了。天使就吩咐他說，穿上你的外套，跟我來吧。他就出去跟著走，還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實實在在的事，他只是想以為見到異象，因為他已經見了一次異象了嘛、啊、就是去這個科爾乃略、那個事件。他們經過了第一道光，又去到第二道，來到了通道城的鐵門前、啊、有個城門、啊、個鐵門、啊、個鐵門就自動為他開了，他們就出了去，向門前前面走，向前走了一條街，跟著天使就離開他不見了。就離開了個城門之後，某程度上呢是可以說、已經離開了那個、災區了，災難區了，就是人都不會那麼快找到他。百多六眼的時候才清醒過來，就說現在我實在知道天主派遣了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克洛德的手，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犹太不单止这个是讲犹太人民，是指那些未接受基督信仰的犹太传统犹太人呢、啊、那他既然明白知道这件事，就往约望马尔谷、啊、这个约望马尔谷呢就是后来、根据即是传承即是传统这么讲呢，那個這個密月宮就是後來去傳教的，後來去跟、巴爾納巴一起去傳教，跟蘇魯一起傳教的那個。那還有呢就是什麼呢，約望密月宮就是耶穌的最後晚餐廳、啊、那個見到、有一個穿一件 外套的男青年、被人捉住了，連他連衫都不愛了，走回去的就是這個、啊、他說这个约马尔谷的妈妈玛利亚的家，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祈祷。这个马尔谷呢，即是他的妈妈和即是马尔谷、当然他的妈妈很重要啦、啊、这个妈妈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又不是，虽然跟耶稣的妈妈同名，不过不是，就是另一个人来的、啊、那就将他的屋以前呢就曾经给个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最后晚餐。咁而家呢亦都让当时嘅信徒呢喺嗰度聚集祈祷，即係成为一个信徒聚会嘅地方。咁於是佢敲大门嘅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洛德嘅侍女过嚟听，佢一睇就认出係百多六嘅声音，佢即係行埋喺门嗰度听啦，听到声音啦，但係太开心啦、啊、未开门就返转头啦，话佢报告嗰啲信友听，其实巴多洛喺埋门前啊，佢哋咧以为佢傻咗添，啊有冇睇错嘢咧？但系佢坚持话实在系咁样，而佢哋咧就继续话系只不过系天主嘅天使啫，即系佢哋冇谂到巴多洛点可能会翻翻嚟咧吓。佢话巴多洛不断咁敲门，佢哋一开门就睇见佢，就惊呆咗。哇！竟然天主在他们中间即行了这么大的奇迹，让锁住锁链的百多六，让这么多士兵看守他在监狱里面的，竟然可以出来。百多六摆手叫他们不要出声，于是他们就讲，向他们讲有关上主怎样带领他出来了监狱，而且说你们要将这些事呢报告给 雅各伯同佢嘅弟兄们，嗱，即系雅各伯同佢弟兄们，即系嗰啲宗徒团体啦。佢于是就走咗去其他地方啦。就伯多禄亦都喺呢个环境里边咧，一方面系话俾佢哋听，叫佢哋安心；第二方面咧，都唔想连累呢班信徒团体，即系要揾佢嘅时候揾到呢度咧，变咗影响佢哋啦。所以咧就去其他地方。咁當然呢度要講嘅雅各伯咧，同個弟兄們咧，唔係講死咗嗰個雅各伯啦，就係嗰個長雅各伯。咁而家呢個咧係講緊次雅各伯。咁我要大家睇一睇呢個次雅各伯嘅少少資料，係加拉達人書保祿中途寫俾加拉達人嘅，揾個加字加減個家族嘅撐艇。第一章第九節。在格林多前后书之后就是加拉大人书了，在1809页，这个雅各伯呢是就称为主的弟兄啊，这个弟兄可能堂兄弟姊妹个弟兄，或者是表兄弟姊妹的弟兄。睇先，第嘅应该19节，19节，嗱，这个保罗中途写嘅啦，我想咧由第18节开始读下，这个就是他讲及自己 的归依之后。此后过了3年，我先要上耶路撒冷去拜见黑法，黑法即是伯多禄，黑法即是伯多禄，他的即是磐石，这解磐石的名字，即是这个译法，伯多禄是磐石嘛，耶稣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教会嘛。在他那里逗留了15日，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宗徒。这个就是说主的兄弟的雅各伯，他有一个另一个兄弟叫犹达的，就是这个了。他这个雅各伯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的主教的，这个雅各伯。天一光，在兵士之中起了不少的骚乱。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伯多禄去了哪里，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见了他呢？克洛德就到处寻找他，由于找不到呢，就审讯的卫兵，为什么你们看守竟然被他走了呢？而克洛德呢下令将他们处决，这个真的很惨啊。如果这个几个士兵呢稍微有少少信念，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呢，他们都变成了殉道者的了。好了，第20节，19节继续说，以后呢克洛德呢由犹大下到海撒勒亚住在那里，这个海撒勒亚就是海边的海撒勒亚。 Peter， 我想问一问，当时个克洛德他是在他的官邸在耶路撒冷，还是在海撒勒亚呢？ 在犹大，但是耶路撒冷他们不在那里，即是不会是他的官邸的。 因为我记得李志忠在我们去海撒勒亚讲的时候，他说过不知道是大哈洛德还是小哈洛德都在那里做总督。 他后来就是说下到海撒勒亚，这就是这个海边的、海撒勒亚，不是上高那个，上高那个说个水的源头呢，那个约旦河的水的源头那里呢，那个呢就是腓利伯海撒勒亚，那里是伯多禄承认耶稣是救主那个海撒勒亚、而这个呢就是海边那个了。所以克洛德后来去了那里，就是 做他的皇帝了。好，在那个时候，克洛德向提洛和七冬发了很大的嬲怒。为什么呢？他两个城的人呢商量好来到见他，同时贿赂了管王卧房的拉布斯托去求和。即是他们谈完两个城谈了之后呢，就透过这个即是贿赂了这个管房啊，来到去向克洛德讲去求和的。因为他们在哪一方面应当由君王那里得到食粮，因为饥荒嘛 的影响可能啊。那么克洛德在约定的日子披戴君王的礼服，坐在宝座上去他们演讲，就是威威地这两个地方的人呢来找他嘛。他立刻有上主的天使打击了他，因为他没有归光荣于天主，他做皇帝应该要等多谢天主呢，俾佢即係有机会做皇帝啊，应该好咁去服务别人嘅。但係佢唔係啊，佢呢唔单止係杀死耶稣嘅宗徒啊，佢亦都即係对人呢唔好。所以点呢，佢为从子所吃，送断了气，咁佢迫害教会呢，所以即係個啲建議學者解釋呢，即係有一種觀念，就係既然佢迫害教會呢，於是所以受到懲罰啊。因為克洛德咁樣喺呢個時候死咗啊，對唔住，我跳咗一行啊。佢話喺寶座上向人講嘢呢，人民就稱呼喊咁話，呢個唔係人嘅聲音，而係神嘅聲音。哇，佢就變成即係話上咗所謂俾人擺上神台咧，佢就太高興啦，啊，亦都即係忘記咗個身份啦，咁所以咧受到天主懲罰啦。咁由克洛德死咗之後咧，天主嘅道就係佢嘅喜訊或者個福音啦，逐漸發揚廣大。咁而巴爾納巴同埋蘇魯咧都完成咗任務，完成咗任務咧就係喺前面呢、這個安提約基亞嘅工作。啊，就带着号称马尔谷的约望，咁马尔谷约望正话讲过咧，就系呢个啦，由耶路撒冷翻去。咁呢度咧就又都系讲出一个即系教会发展过程里边喺耶路撒冷或者犹大所遇到的困难，遇到的一个较难，咁同埋天主点样喺宗徒身上咧行咗个奇迹。咁最后尾嗰句其实咧就系、是、可以话系一个结束一个段落嘅交代就系巴尔纳巴同埋苏禄咧点样喺个本尼亚嗰边做嘢嘅，佢完成咗啦。咁於是帶埋呢個馬爾谷同埋馬爾谷嘅約望咧，由耶路撒冷翻去啦。咁然後來咧，跟住十三章開始咧，就係、是、再講個新嘅傳教嘅一個階段，或者話一個路線開始正式保錄宗徒第一次出外傳教啦。就裏邊冇咩特別解釋，可以需要解釋嘅。咁不過，即係大家睇，大家聽完之後咧，有冇啲諗法，有冇啲反省，或者有冇啲你嘅觀感啊，或者有個問題啊咁樣，咁啊可以喺呢度傾一傾嘅。 Peter， 掃錄即係保錄啊？ 掃錄咧係希呢個點講啊？猶大人嘅一個稱呼，保錄咧。是希列文的一个称呼，其实个意思是一样的。咁教会咧就为了方便我哋记一啲嘢咧吓，佢就喺佢归化之前咧，咁佢仍都系一个好似系犹太族裔嘅人啦，系咪？所以咧都用佢嘅名字扫录咁样称呼，但系归化之后咧，佢成为一个外邦嘅宗徒。 佢自己其實識希臘，叫佢有希臘文化背景噶嘛，佢係羅馬公民嚟噶嘛，所以咧歸化之後咧，就用呢個保錄咁嘅稱呼，即係使我哋咧，即係中間個階段咧會清楚啲，都係咁樣。 呢度有個大問題喎。 嗯。 因為我哋老人失憶症咧，你以前都講過 Jesus Christ 呢兩個字咧。以前咧係只係用 Jesus 呢個字 ，Christ 呢個字係幾時先至加落去嘅咧？我記得你以前講過嚟嘅，係好後期嘅教會先加上去嘅，係咪？ 誒嗱，你啊，你老人識整啊，我老過你啊。嗱，Jesus 嗰個人名一個人名嚟嘅啫，好普通嘅。啊，Christ 係佢個鹹頭，就係。同咩咧？嗱，我哋話 Christ 係希臘化嘅一個名詞，就係、是、救世主咁解。啊，我哋講我哋廣東話，我中文就基利斯督，其實係譯 Christ， 即係嗰個原文嘅 Christo 嗰啲咁嘅個文字譯翻嚟嘅。OK， 所以基利斯督咪簡單咧，基督。咁然後咧就叫做咩睇先？麥西亞咧就係、是、同樣嘅意思，又係另一國嘅語言嘅，係猶太人稱救世主，所以喺我哋嚟講咧，基督本身係冇意思嘅，基督咪變咗好似有個名咁咯，係咪？即係譯音啫嘛。其實救主咧先係真正嘅個意義喺嗰度。咁麥西亞咧就係、是、救主，即係咁樣譯，即、就、係、是、我哋咁樣對譯法啦。救主就麥西亞。基督就 Christ 就是基督咁解，咁其實四個即係無論你點譯咧，個意義係一樣，就係、是、救主、救世主。 係咪嗰個重要性咧？就係頭先你講過 Christian 呢個字啊，係咪？即係依個字眼咧，遲啲先出嚟啊。 係。 咁係喺根本就係出咗去外邦度傳教先至開始有噶嘛 ，Christian 啊嘛。在那個耶路撒冷本身來說，那些人都不見那些 follower of Jesus 是叫 Christian 的。 所以 我覺得就因安提約基亞他這裡說嘛，在安提約基亞最先稱門徒為基督徒嘛，可能就是安提約基亞那裡有即是用這個所謂基督這個字，當然我沒有看原文、啊、那個字怎麼寫，但是如果有得基督有所謂基督徒啦，基督的字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即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引扬出来这个所谓的救主或者基督这个词、这个字。那其实 在圣经里面没有基督这个字的，即我意思圣经旧约里面不会有，只有救主而已，没有基督这个字的嘛，是福音都没有的，四个福音都没有基督呢个字噶，就耶稣天主子，马尔谷福音啊，马尔谷福音啊，呢个系耶稣基督天主子嘅福音，好似系咁开始噶嘛。 Peter， 如果照呢、这个。中途大事錄的第十一章咁樣睇法嘅話，咁呢個安提約基亞嘅教會就係耶路撒冷以外嘅第一個基督徒團體嚟嘅喎，即係比較大嘅基督徒團體。 可以話係，而且係較為清楚嘅、啊，清楚嘅一個基督徒團體喺嗰度出現啦，耶路撒冷以外嘅嚇。咁、 okay. 當然保羅。保罗后来传教向外方传教就越来越多教会啦，吓越来越多团体啦。阿正话我讲嗰个基督个字眼咧，喺马尔谷福音都有出现啊。第一章第一节，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嘅开始。所以究竟如果马尔谷嗰阵时候咁样写咧，换言之，其实初期教会都即系耶稣死咗复活之后咧，啲人已经。有这个观念，就是因为有救主的观念呢，而用这个基督这个概念出现在他们那里。 咁其實都應該吻合嘅喎，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安提約基亞嗰度，其實有好多呢個希臘人噶嘛，即係唔係講猶太話嘅人噶嘛。咁而希臘即係 Crystal 呢個字其實就係希臘文嗰度嚟噶嘛。係嚇咁所以而我哋都知道，即係馬爾谷福音係喺應該嗰個寫成嘅時間係喺馬爾谷同阿保罗传教咗之后嘅一段时间之后先写噶嘛，咁所以好可能呢、這个基督呢个字喺当其时早期教会呢堆人里面已经系一个尊称嚟噶。 嗯，可以咁讲。 翻去克洛德呢个名嗰度。 系。 最早期出咧，哈洛德咧就殺咗耶穌嗰啲，耶穌出世嗰陣時候殺咗一歲以下嗰啲咁嘅嬰兒咧，就哈洛德啦。 嗰個係大哈洛德應該係。 係啦，嗰個阿爺啦。 個細 哈洛德咧就殺死阿約翰使者。 係。 而家咧就細嗰個哈洛德嘅侄咧。有一個第三代的哈洛德王，就再殺了這個宗徒。 是 哈洛德本身來說應該是猶太人，是不是？ 照我記得就是，是因為他們羅馬總督找他來到去看管猶太，即係好似應當我哋香港喺香港啊，即係做揾翻個即係啲高級華人做到做阿頭咁啊。不過當然啦，即係冇廣東嚇。本嚟都有個圖表嘅，不過我冇刻意攞出嚟話俾大家聽。佢克洛德咧個家族咧嚇，即係一個咁有啲又即係有一個咧，我哋下一次睇中途保羅中途傳教嘅時候咧，有一個克洛德嘅咩同父異母啊，唔係同母異父嘅人咧嚇，都係佢個家族出現嘅，咁啊又就信咗教又傳教嘅，咁啊就唔可以話佢個家族嘅人全部衰曬嘅嚇，即係但係咧都其中有好人有壞人啦。咁佢個幾好似你話幾個代咧，都係有問題。 出題有問題。 咩話？ 想問啊。 想問乜咧？ 睇翻嗰句咧，佢話因為佢冇光榮之天主啦，咁佢以前都冇光榮天主噶啦，點解佢呢個時候先至攞佢名咧？咁佢可以好多時候都可以。整 他 喘 氣 而已， 是吧？ 因為 是，我呢就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為什麼就是今次呢才拿他命啊。但是呢他就是在聖經的描寫裡面呢，就是說到清楚一件事，人家說哇，就是他說話的時候呢，就是又是神的聲音啊。啊，唔係人嘅，唔係人嘅聲音，係神嘅聲音。即係人哋一讚佢咧，佢就變成將自我提升，變由人變成神。啊，咁呢個我諗冇錯。佢以前都即係做咗皇帝都唔識得多謝天主，俾佢做嘢唔係好好啲對人。即係啊，其實呢個咁嘅皇帝咧，其實喺呢個世界今日嘅世界都好容易揾到嘅啫，係咪？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這些有權有勢的人呢，不是做得好之外呢，那天主都沒有拿他命，即是很普通的。不過當他自己以為自我提升的身份，以為是神的時候呢，很可能這件事才是最特別的。啊，即是人可以很厲害，你無論怎麼厲害都不好，你不要自以為是天主，自以為是神。 咁樣天主先罰佢。 天主係佢記唔記得啊？喺創世呢個生命記裏邊啊，或者話出谷記裏邊十戒裏邊講啦， 佢話我係一個忌邪嘅天主。 嗯哼。 即係你拜偶像，即係拜邪神咧，咁天主話：喂，唔得喎嚇，我先係你嘅天主喎。咁而家竟然如果佢自己係猶太人嘅時候，喂，你唔識回式嘅法律咩？你唔知道呢啲嘢咩？啊，你冇聽過啲經師講咩？你點可能當自己係神呢？啊，當然我呢嗱，我咁樣去分析或者講，唔係即係聖經又好確確切切實係啊，因為咁樣，所以佢天主令佢喪命，而且天主都唔係話佢一掌打低佢使佢死亡啊，而係佢呢度話佢為蟲子所食，究竟係咪佢本身有病嘅咧？啊，因為呢個時間咧，引致到呢個問題出現咧。即係我唔係聖經學者咧，去研究曬嗰啲咁嘅資料。有啲聖經學者咧，可能都研究啲咁嘅問題嘅。咁因為我哋嘅重點咧，就唔係睇呢樣嘢，我哋嘅重點就睇聖神喺教會裏邊嘅工作，基督徒點樣去見證。好， 阿 Peter 啊，麻煩你講翻嗰三 pair 兄弟嘅名俾我啊。 O、okay, K， 就係、是。 約望雅各伯， 約望雅各伯，咁啊雅各伯咧就係長雅各伯， 哦， 稱為長雅各伯嘅原因唔係因為佢係阿哥，而係因為有別於另一個雅各伯。 O K， 咁第二個咧就係伯多祿同埋安德勒 Andrew， 安德勒係阿哥，伯多祿係細佬。咁第三對兄弟咧就係雅各伯， 細嘅。 同埋猶達，咁呢個就所謂細雅各伯，啊，亦都係主所謂被稱為主嘅兄弟。咁我記得即係成日都要記住，因為基督教嗰啲朋友咧就話：，耶穌有兄弟喎，即係瑪利亞生好多個小朋友啦嚇。咁其實呢個係猶太人同中國人有同一個風俗，我哋所謂兄弟可能就堂兄弟，啊，或者係表兄弟。咁叫兄弟， okay， 所以耶穌講多一句就話：邊個我兄弟，邊個我姊妹？耶穌你個觀念更廣闊，凡係承行天主旨意嘅，都係我兄弟姊妹，係阿媽咁樣。 阿 Linda， 係， 你可以睇翻《馬爾谷福音》咧第三章咧十三節嗰度咧，就講阿耶穌揀去嗰十二個門徒啲名喺曬嗰度啊。 哦、oh, ，OK，OK、okay, okay。 比較容易，你容易睇啲。 OK，Thank、okay, you。 係。樹生啊，有冇嘢分享啊？ 冇啊，我覺得啲名好亂啊。 係啊，啲亂。 因為係咪嚟音譯翻嚟嘅，所以唔單止你亂啊，我有時都會記錯。 我記得約望又有幾個啊，咁樣。 呢個約望馬爾谷 有幾個？ 係啊。 阿 Peter， 我其實我都有想問你頭先，點解我哋又話好似頭先講嘅約望咁啊？佢最尾嗰句即係十二章第25節嗰度咧，佢咪話巴爾納巴和蘇洛完成啲任務，就帶著稱號馬爾谷嘅約望，即係點解又有馬爾谷有個名，跟住嘅約望，咁點解要搞咁多個名出嚟咧？呢個人即係好似話馬多洛又叫黑髮咁啊，好多名都有時好亂嘅。 係，咁譬如話你叫做阿明啊，又叫做 Gladys 啦，又叫做曾鳳，咁即係呢樣嘢咧，就係同睇下寫你有關你嘅時候咧，那個人咧係咩心情，係同咩關係，於是會咁寫法啦。咁即係啲名咧方面，號稱即係你知道中國人咧都有所謂有個字號啊咩噶嘛，叫咩名啊嘛，係咪？咁即係我話猶太人好得意啊，同中國人嘅文化好相近啊，原因之一嚟嘅嚇。呢啲係睇到啊，所以原因之一就係話呢啲係其中一種現象。兄弟姊妹嘅關係，號嗰、那個人有一個號，有個號別號。咁呢個馬爾谷係啦，然後佢個號係點樣得嚟咧？我唔知嚇，即係因為佢哋嘅關係或者佢哋嘅。叫開一種習慣，咁而我話巴多祿佢個黑髮咧，原因就係耶穌俾佢噶嘛。咁巴多祿本身咧， 係佢個名叫西門。 嗯，係咯係咯。 啊，前面我哋中途大學裏邊咧，咪讀過幾個西門嘅名嘅，都有啲個號號乜咪號物㗎嚇。咁啊，八多六世呢個名自己嘅名叫西門。咁啊，耶穌咧將佢改名叫八多六。咁然後咧，八佢要將呢個磐石上咧建立佢嘅教會。咁佢啊個譯音咧個黑法 ，Kepha 啊，佢個原希伯來話嘅字。咁所以咧，你話點解有咁多咁複雜嘅嘢咧？對我哋一個有異於希伯來人、以色列人嘅文化嚟講咧，事實上真係唔容易去記咁多名，除非我哋時時都睇有關嘅，譬如十二個鐘頭嘅名，有時可能都忘記。怎樣講12個鐘頭呢？除非你真的很熟聖經，如果不是你講一下，咦，還差一個，還差一個喎，咁。 係。 我哋十戒識背啦，十二鐘頭嘅名講唔講得出啊？ 頭先有冇嗰個有冇福音？即刻睇。 仲有6個單丁嘅容易記嘅應該。 唔係頭先買嗰個嘢 啊？多默咯。 多默啦， 達斯啦，達斗啦，唔係達斗 係其中一 兄弟。 Simon 啊，西門。 嗯，有一個叫二成者西門啦，又西門又兩個人名，即係兩個人嘅同名，不過唔同嘢啊。 巴爾多六茂。 仲有咧？ 巴爾多六茂。 巴爾多六茂啦。 馬豆。 馬豆，但Becky講咗啦。 多默講咗。 講咗啦。 達斗。 但斗咪即係呢個猶大啦，所謂 兩個阿哥伯 講咗啦。 佢而家就係講單丁嗰六個。 嚇、啊？單丁嗰六 個？啊！單丁嗰啲。 二成者西門。 講咗啦。 就講咗。 就係講咗啦。 猶大斯之家，冇啦！我睇住你睇過，我睇住你讀過喎。 始終爭緊個係嘛？ 有咩？ 係啊，好似爭緊個。 先，西門。西門巴多羅，阿哥伯、阿伯細佬，約望，咁就 淨 係 講單丁喎。 頭 先我讀曬個名出嚟咯，我讀曬咯，讀曬啲名我都 記到。你哋下次咧落去 Montreal 去朝聖好旅行好咧，喺 downtown 嗰度嗰個 cathedral， 咁咧12個門徒咧就喺頂嗰度嘅，好似羅馬嗰個教堂咁樣嘅。有十個名喺個腳嗰度寫住12個牌喺度，依度俾你喺丹丹喺Rochester 喺正丹丹嗰個 cathedral 嗰度。 收翻低佢先讀下先 得。係有機會睇下 Montreal。 最弊咧，12個石像個個都差唔多樣嘅最弊。對我哋嚟講，即係我哋認西人咧，初連唔見啲西人少，咦？咁又見到佢嘅，咦？又見到佢嘅，好似鬼佬見到中國人一樣，初見唔慣咧，乜啲中國人個個樣一樣嘅一樣。所以我哋見啲中途嘅石像啊嚇，即係其實冇乜大分別嘅啫，除非你好熟，一個揸把鎖匙，一個揸把劍，你知道哦，原來揸把劍嗰個係邊個，揸鎖匙嗰個係邊個。如果唔係咧，你都唔分得出。 所以我話下邊嗰度有個牌喺度寫住上邊嗰個石像係邊一個咧，咁啊12個容易記喎，記108個羅漢，你點記啊咁樣？ 所以我哋唔記羅漢咯。 所以我做天主教徒，然之後做佛教徒咯，咁淺。 佛教徒仲多啊！ 都係要記106、106咩？幾多個羅漢？ 阿Pia，我有個問題啊。即係呢個中途大事錄11章呢度咧，即係12章呢度咧講到啊，對唔住，11章呢度咧講到咧，即係耶路撒冷的教會因為被羅馬皇帝迫害，所以啲人咧即係周圍咁走啦，係咪？咁所以先至將基督教傳咗去呢個安提約基亞嗰度。點解會喺安提約基亞咧？即係你嘅資料裡面有冇講到？即係為什麼去安提約基亞？因為我見到個地圖嚟講咧，佢個路程都幾遠嘅，其實。 張雲提及啦，大概500公里嘛， 係咯嚇， 啊咁我諗安提約基亞唔受呢、這個克洛德，即係先後克洛德嘅迫害咯，因為第一次佢主要係咩咧？ 嗱嗰啲猶太人，即係唔信主嘅猶太人咧，係唔滿意呢班宗徒去宣講耶穌基督嘅復活。呢度開始嘛。 OK。 你宣講復活，你就涉聖。 係。 啊，佢哋不滿，不滿咧就於是咧就自己可以搞掂嘅，做到迫害嘅就做。如果唔係咧，就假手於可能嗰個管理層、政府嘅管理層去做啲咁嘅嘢。係。咁所以喺安提約基亞咧，其實唔係佢哋嘅所謂權力範圍。 哦，OK， 即係暫時嚟講啊嚇，暫時嚟講咧，即係佢哋嘅權力未去到嗰度。 但係羅馬嗰陣時應該都仲係迫害緊基督徒㗎。 唔可以話羅馬迫害緊基督徒，即係未至於咁好似尼禄王嗰啲時代嗰個時間。 OK。 啊，尼禄王再遲啲尼禄王嘅時階段咧就犀利啦。 OK。 但是那時候耶路撒冷仍然是比拉多的，比拉多就不是猶太人來的， 是羅馬派來的， 羅馬派下來的代表總督來的嘛，啊，但克洛德就不是的，他是巴勒斯坦王來的， 在個省裡面， 在個省猶太省上兩個誰大誰小我都不知道，但是一個呢直接是羅馬受命他下來管耶路撒冷的，就是比拉多，克洛德咧就係，猶太入邊咧管猶太人嘅秩序咁解啫嘛，所以我覺得其佢點可能有權去殺人咧，即係刺殺似 Angel 安德烈咧，咁我都唔知佢咩權力喺度。 啊，呢度我都睇唔到，因為一般嚟講，即係如果按照羅馬法律咧，佢唔可以咁樣殺嘅，好似保祿，所以會唔會係因為？他們不懂好像保祿一樣，他說我是羅馬公民，伯多或者雅各伯他們是猶太人而已嘛，是吧，他未必是羅馬公民嘛，那保祿不同嘛，保祿在大大地方出世的，那所以保祿呢他有羅馬的法律保護他，但是這些宗徒呢沒有羅馬法律保護他，你是猶太人嗎，你就按照你猶太人的個法律去處理咯，有可能，所以會不會就克洛德咧就睇到呢一樣嘢，於是佢唔理你羅馬點即係點睇，或者羅馬法律乜嘢？所以呢，這個耶穌嘅死咧，雖然係比拉多總督代表羅馬嘅權力去做呢件事，但係佢其實佢都好驚嘅喎，所以佢咪洗手嘅，唔關我事㗎嚇。他們威脅他說什麼，如果你不釘死他，你不判他死，我們告上海撒那裡，他被人威脅就告海撒，海撒最大的嘛，當時是羅馬的戰爭皇帝嘛，那比拉都是海撒派他下來的嘛，所以變成比拉多他為了自己的所謂官職，好啊，你們說怎樣就怎樣，不過洗手與我無干啊，你哋要負責。即係當然呢個同個政治關係，而我哋對於當時嘅羅馬點樣統治啊嗰啲咁嘅嘢，我哋唔係太了解，有時唔係亦都唔係咁容易咁清晰咯。 Peter，Peter。 嗯。 頭先你講嘅嘢嘅時候咧，我差一次咧，嗰十二個門徒啲關係嗰啲咧，咁我差到最尾，我真係發覺咧。尤達斯咧，佢係譯嘅成個名出曬嚟嘅，尤達斯伊斯加勒，其他門徒都冇曬寫個全名同埋姓，所以我覺得 因為尤達斯伊斯加勒係伊斯加勒個地方嘛，嚟到幫嗰啲人去即係分辨呢個尤達斯係邊個啊嘛，所以即係我斯蒂文都提過好幾次，就係因為當時嘅人冇姓啊嘛。咁啊，耶穌咧，我哋就話納扎勒人耶穌嘛，咁啊變咗幫我哋去知道究竟係居里耶穌，亦或係納扎勒人耶穌咧，咁即係變咗我哋有一個分別啊嘛。 咁但係其他門徒佢又冇特別知道佢猶太人好多，但係又唔係全部都有特別講明佢係邊度人啊？ 我估 因為某一樣嘢可以辨別佢啩。我俾唔到呢個肯定嘅答案。 我諗佢喺依度即係寫福音嘅時候，我諗好多人都知道嗰十二宗徒嘅名嘅，但係為咗譬如話要方便指明某一個人，即係譬如好似猶達斯咁，咁佢就將地方名講埋出嚟，即係好即係好實在實實在在咁講。嗱，呢個就係賣耶穌嗰個啦咁。又或者譬如西門咁，佢知道有兩個西門咁，所以。那個熱誠者西門，他要講熱誠者西門有別於百多六個西門，即係佢喺適當嘅時候會用一啲地方名啊，或者外號啊，或者係綽號啊咁樣去表明佢想寫嗰個係邊一個。 係，係啊，冇錯。啊，即係話咧，大家數嚟數去咧，漏咗一個，就係腓利伯。咁啊，就對我哋嚟講咧，就有一個困難啦嚇。腓利伯咧，後來執其中一個執事咧，係咪睇先？應該啱啊嘛，今次。 腓利伯 執事有個腓利伯啊嘛。啊。咁咧，佢就去嗰個非洲女王嗰個叫做加太監咧，幫佢扶洗噶嘛。咁呢個腓利伯。咁啊，有個執事又叫腓利伯喎，所以即係嗰啲名字咧，好似～我哋識嘅就識嚟識到嗰幾個，唔識嘅咧就唔識，咁變咗咪亂咯，變咗。係。 執事唔係嗰個，唔係嗰個腓利伯。 執事其中一個叫腓利伯。 咁但唔係呢個中途。 唔係，第一唔係呢個啦，啊，中途係中途，執事還執事。 第日啊 ，Peter， 第日有機會去朝聖經，好似阿多米力話齋，跟嗰個傳教行程咧，咁就知道多啲古仔啦。 啊，咁係。以前都有嘅，譬如話你以馬爾谷福音嗰個路線，所以以前阿李志忠咧都有帶嘅，跟某個福音嘅路線去朝聖，咁變咗就即係佢個福音咁樣描寫法啊，咁嘅程序咧就咁嘅程序，咁啊變咗個印象會深好多咯。咁但係 尤其是睇你睇到七個教會嗰啲嘢咧，你真係睇到七個教會係咩嘢咩地方嚟嘅。 有。那個布魯中途的傳教地方，那個就看先啦。在第六章的第五節呢，就選執事那裡就是啦。第五節他說除了斯德望之外，他是一個充滿信德和聖神的人，跟著就說腓利伯、仆國尼、尼加洛爾、提曼等等等等。腓利伯是其中一個執事，那腓利伯呢是其中一個宗徒，有兩個人了。然後保羅致腓利伯人書呢，是一個教會，是一個地方的教會，就算說腓利伯已經出現三種不同的情況了。那對我們來說，有時候會可能記不清楚的時候就變成亂， 即是天使兩次救出了宗徒在監獄那裡， 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天主又不救不救斯德王呢？ 斯德王沒有坐監。 斯德王沒有坐監， 被人釘死可以在人群之中消失的嘛。 人群之中消失是只有耶穌可以的。 好厲害，真是好玩。 因為即係你唔知道天主嘅計劃係點啊？天主計劃就係如果斯德望都唔掟死咧，就可能冇掃路出現，亦都可能啲信友咧唔會到處去傳教，繼續匿埋喺耶路撒冷，係咪？咁既然猶太人要掟死斯德望咯，咁咪犧牲一個，於是嘅殉道者嘅血落咗個地下咧，就於是出現咗好多新嘅種子啦，係咪？ 死得極得啊！ 值得，你不是你的主簿覺得高興嗎？ 我替他，我同情嘛，要嚇。 你應該一路求他，求他給好像他這樣的機會去殉道。 我試一下吧，我試一下吧。 千祈不要讓先人聽到。 我今晚要吃很多蟲，就可以好像克洛德王死法。 食多啲魚生咯。 嗰啲唔係殉道嗰啲。 你食多幾隻種都得噶。 滯死啊！OK， 咁咧就好啦，我哋下次就計講個新嘅傳教嘅開始啦，13章啦嚇。就今晚 13、14 係啦。今晚結束之前咧，我哋做個祈禱。咁啊，下星期繼續講13、14章。我哋請阿素珊嚟帶祈禱好唔好啊？ 好啊，因父及子及圣灵，阿爸，仁慈的天父，今日啊，多谢你俾我哋今日又再一齐，分享你嘅圣言咯。咁我哋喺呢段日子里边都更加帮助我哋明白到初期教会嘅善行咯，懂得同人分享财物，同埋好勇敢咁为你嘅福音作见证啦。我哋虽然从嚟都冇见过你，但我哋确实知道。你仍然在生活在我们里面，在你的教会内，直到世界的终结咯。那求你藉着圣神咯，引领旅途中的教会，领悟一切的真理咯，扮演一个好的牧者的角色，令更加人更加更多人认识你和归依你咯。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 阿们。